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呢我跟文道迎来一位有意思的女士 Sally。 Sally 啊， 你好 Sally， 你是在广州出生，几岁到的香港？ 七八岁的时候。 七八岁就到香港。 七八岁就到香港。然后呢怎么认识她呀？有一次在香港的一个画廊，我们进去遇到了她。 哦，哎，画廊老板。 哎，她是做画廊收藏艺术品呢，古董啊。她特别喜欢北京。 哦， 哎，当时拿出来就这个大本子 啊， 给我们看。 嗯， 我觉得啊，我拍了几幅，想让大家看看，很有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北京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子， 嗯， 但是呢，当年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是个什么街景？ 嗯， 你先说这个画册很传奇，你是它是什么？ 因为我们十多年以前，因为做古董生意啊，爸妈常常去，我们常去北京。慢慢就很喜欢，我们家的人都特别爱这个城市，这个， 爱这城市的什么呢？ 人是他们的建筑物，他们的味道，他们的这个城市的气质， 气质， 气质。 那这个是在哪儿买的呢？ 所以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也常要去欧洲啊，看他们的自由市场， 对 ，weekend market， 然后常在这里那里找到一个小的照片是大陆的，当我碰上这一本这么完整的，就是二十世纪前有相机发明以来啊第一批的照片，关于中国的，我们就很喜欢，很想要得到， 如获至宝， 对。其实是人家的私人收藏， 是一个英国人的收藏， 对，要收了好长时间才肯让给我们，对。 就是你看刚刚发明照相机那个时候，在北京的外国人拍北京的街景， 对，我刚看一下前面这书还写的说这是这本英文书，但居然是1920在上海出的， 对， 就在上海出的， 所以啊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其中的几幅，我就说很多人会感觉，你看这是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其实啊这个大街也挺宽的， 对， 你感觉到没有，两边就是这样的房子，那个是安定门大街嘛，你再看下张，西直门是这个样子的，你再看下一张鼓楼，你看现在的鼓楼是什么样子，还有一个鼓楼，但是那个时候鼓楼前面是这么一个景象， 空旷啊， 哎，很空旷，然后再看下张， 德胜门， 德胜门，你看这是那个时候的街道，沿着街就是这样的店面，你看都是交通工具是驴嘛， 对 啊，然后再看下面，你看那个时候驴进驮着货物进城门啊，你看还有很多这个当时北京的这个样子，让人觉得有挺有意思，我就觉得北京那个时候它也是，我第一感觉啊，我原来也以为是个小窄街道，其实也是很有气象的一个古城， 啊，当然是夸张， 是，对，也是很宽的大街，但是房子都是这样， 对， 这样的这个房子， 对，而且那房子当时是建的矮矮的， 哎， 那么也不高，没有什么高楼，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故宫啊，就紫禁城才显得那种高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当时是个地方县城上，一个穷书生上来啊考殿试，搞到不到北京赶考，你一进大殿紫禁城，你是不是一下就被皇权震呆了？他就要塑造这样的一个效果，震裂，你一辈子没看过那么高大的建筑。 现在我看故宫都给北京的新大楼震呆了， 那肯定了。 对，但是很可惜，就是现在这么快速的现代化啊，这么剧烈的改变啊，就是你刚才说紫禁城啊。我的外国朋友他们说，哦，没有了胡同，没有了这些老建筑物，紫禁城好像是一个裸女一样没衣服穿，失去了他的优雅，没有了庄严。我很感慨， 没有这种陪衬， 作为这样的中国人啊，听到像这样的评价真的很可惜。 所以他最喜欢北京，可是呢他又老去，每一次去呢回来又跟朋友们讲，又痛心疾首， 是变了很多吧， 对， 你看现在提出一个口号嘛，叫，我那天也看到一篇文章，说新北京新奥运，说到2008年以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来迎接 奥运会 各国朋友，好像有些人的理解是我们要建一个全新的北京，现在胡同还在拆啊，是吧，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感想？ 应该要 保护它啊，因为这东西拆了就不可以再还原了。另外我有一位美国的建筑师朋友在北京住了三年， 嗯， 他说我在这边参与过的主理过的新大楼的建筑啊，就是我一辈子在美国也没法可以做到的。这里的高楼大厦全中国的这么快起得这么快，好像草一样生， 嗯，像野草一 样，好像很夸张，但是 但是也有一些人我也听过这么说，说失去的呀永远就失去了， 对， 后悔呢也没有用处。我听一个房地产商跟我说，他说你老说北京是古城是老城，但是实际上历史的这个错误没有办法挽回了，那么现在他说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给北京有一定的前卫色彩，我要盖新的大楼，但是要盖能够流传好多年好多年的漂亮的现代化的大楼。也就是说呢，他认为他作为房地产商，他要为未来北京新北京的面貌尽他的一份创意。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问题是你盖新大楼的时候，这些新楼跟旧的环境配不配合？ 对呀，这很重要啊，要和谐的配合。 对啊， 有一些价值传统要谨守的， 嗯， 不可以说跟传统一刀两断的这么去 什么样的价值要谨守，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谨守和协调起来？ 我们的人文精神啊，我们的一些好像胡同你拆了，还有现在有一些就是还保存，但是他们要做 high end 的 boutique hotel， 好像高级的酒店啊， 酒店 商 店， 对， 住的在那边住的人也要搬迁了。然后你留着也好像那味道完全不一样， 对，你比如说其实很多地方有这样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有些城市欧洲有些古城，它就整个古城是不准拆不准碰保留下来，如果你喜欢建新什么城都好，我在城市旁边开发一个新区域去开发，那么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双核心的城市，它的商业啊政治啊各种活动就在新城，那么旧城呢是个衣食住行然后旅游观光这么一个价值，可以这种做法。另外一种就是你可以盖新建筑，可以留一些很前卫很漂亮的房子留诸后世，但是你也得考虑它身边的旧建筑跟它合不和谐。比如说像布拉格是欧洲其中一个保留的最好的一个首都嘛，那么像这样 也是共产， 对啊它保留的很好，但是比如说它有一个美国建筑师就 Frank Gehry，就是做那个西班牙 Bilbao Museum 那个建筑很有名，他也在那边做了一个很前卫的建筑，但是他就刚好要跟旁边的建筑不冲突，他怪，但是你觉得怪得来很和谐，你得有这种感觉起来。我想现在北京最惨的就是我常常有这个感觉啊，就是我们这些不是北京人的人十几年来回北京，我们对北京的变化的敏感有时候还要强于北京市民自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前几个月在北京有一回搭出租车跟那个师傅谈话聊天的时候呢，聊起来我说这个以前呢，我说十几年前呢什么地方还有很多驴车，那师傅说没有，不可能，十几年前哪还有驴车，二十几年前就没有了，但是明明十几年前我就真的是在北京满街都很容易见驴车。你别说，我那时候是91年的时候，你连在王府井都还有驴车在走， 驴车是吧？ 对啊， 我们公司录像的地方是在北京的西北边， 海淀， 你还有马车吗？ 对啊， 我又开着车跟追着马车跑在路上，马车也进来了。 对啊，就是这样。是为什么本身的人，本地人对那个城市记忆，他天天看着啊，他反而不觉得变，就等于说你看一个人瘦了胖了，你天天见你就不觉得了。 Sally 是不是对于这个威尼斯和北京？你还有一番对比。 我第一次去威尼斯商年展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就到处外面的去看他们的建筑物。同时，我们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美国人，他整天好像心事重重。我们特高兴的在拍照，他就在旁边，就是我问他，你有什么事情啊？今天 有什么心事？ 是，他说没有。你中国人不会明白，像我这样的美国人看到这样的古建筑，这里的文化，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我自己？因为 老的建筑物给你好多激发你好多想象力，让你思考，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东西留上来，给我们自己，给以后的人。 所以人家说嘛，就是北京啊，记忆正在慢慢的消失，将来呢，要真是一个什么全，所以对新北京你该怎么理解的问题。 还有我们应该有一个使命感，作为中国人，因为这些东西啊属于世界，不光是我们中国人。你看美国人看到，谁来到我们的地方看到这样的这么的传统，我们常常很骄傲说五千年文化，但是同时当你说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份责任，这里你有自己的使命感。 但问题是也有很多人有相反的说法，就是说北京胡同里的居民啊，就也有很多是想搬，因为他们现在胡同闹的基本上就是大杂院嘛，那么生活环境很不好，又没有排污排水的设施等等等等，他们说哎呀你赶快拆了，我们赶快搬吧，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一部分我们可以维修啊，我们把环境做得好一些啊，不是说搬迁就是唯一方法。 画廊老板一般不考虑这种问题。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创维可露大眼睛，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电视。日月星蛋白质，绿色食品，高蛋白高营养，补充营养快速均衡，日月星营养中国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48年前毛泽东把45万发炮弹从厦门甩向金门，蒋介石以12万发炮弹回敬大陆，从此引发了两岸长达20年的军事对抗。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这场军事斗争中如何博弈？对立的背后又有什么默契？凤凰卫视独家解密，1958台海纪事，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央台。 你看我在北京这也算住了半年多了，我有一个感觉啊，就当你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哈，其实啊还要考虑到在变化，这个社会在变化。比方说我一直想着哎呀来北京了，它还有好多残存的这些胡同，这些遗迹，好多地方我都想去，可是我告诉你住了半年多我一次也没去过。 为什么？ 工作太忙了。你知道就现代人你还有那样的思古之幽情吗？你每天为了生计，所有的这个机器在运转，北京的市民难道考虑这些问题吗？他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好像你一方面你是觉得可惜，可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得看看，就眼跟前你都忙活不完，那东西你比如说在巴黎我很羡慕，为什么？我就觉得他比咱们闲散，他有这功夫，我们哪有这个功夫？我们一个个人忙的就是什么都顾不上。你比如说对最近来说，对于北京市民来说最要命的是什么？那天他们坐飞机，有人坐飞机从上海飞北京，下大暴雨，就我知道的年初的这个沙尘暴是吧，这北京市民反应最大，然后到现在就下这个大暴雨，飞机不能降落在北京，要降落在天津。那几天你知道机场这个高速路上堵车能长达5个小时，你们看看这个照片啊，你知道这也是北京 变成折国了 啊，这也是北京。你再看下面，能游泳了。 对 啊，你比如说我关心的是什么，我再看下一张，我住在北京人家说最臭的一条河边，多少年得不到清理，臭气熏天，你看这个塞车塞成这个样子。这就我说呀，北京它其实是好多种这个矛盾现在集聚在这个老城市又是新城市的身上，我觉得很麻烦， 不完不了的这样的问题。希望2008年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就不很不文明的 表现吗？ 很不文明， 这是吗？你哪里都有标语要讲文明，讲什么啊？但是， 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就是说，你如果交通要改善，现在很多说法就是拆老城了， 嗯， 就是你不拆，它的路就不够， 嗯， 那么道路的数量不够，面积也不够，那么交通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那么但是同时也知道北京呢，其实我想有关单位也知道，就北京如果他真的想在世界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他不能把过去的东西全部都毁灭掉。 对，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个矛盾的。你比如说你怎么样开拓更多的空间，但同时又能够保持到他原来的性格呢？我想最重要就是因为现代的城市它的建设的这个想法理念跟老的城市，比如说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以前的清朝的那个皇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以前的老城市，你看这里面，你看到街上很多人带着不同的货进来是吧？ 对对， 那些货都在哪来的呢？就在城里头或者城外头边上就是了。 对， 就是种菜的，就是种地的，对吧？那么当时的城市啊，以前的城市都是用很时髦的话讲叫可持续发展的城市、sustainable 的。 对， 因为什么？就是说它都是那种自己就能够养活自己。比如说我，因为那时候运输也不发达，这个保鲜的这个设备也不发达，没有冰箱，没什么， 嗯， 所以呢，我们吃的东西都得是城里头或城附近就给我们的， 嗯， 对吧？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呢，一个城市呢，它要的东西啊太多了。你别以为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每个人住啊，就上回我们才说过嘛，住的都很小，对吧？ 对， 就好像我们住的空间就那么大，但实际上我们消耗的空间是很大的。你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啊，每天都需要砍一片树林， 每天砍。 对，真的，我们每天都在砍。为什么呢？没有砍那些树的话，我们用的卫生纸、 筷子、什么这些、 报纸，什么地方来呢？我们每天其实都占有了一块的农田或者牧场。给我们吃的，每天我们都占有一块土地去埋我们制造出来的垃圾，每天我们都需要的很多的河水来给我们喝的水，还有让我们排污。所以一个人啊，他在地球上面占有的这个实际他生存所需的空间比我们想象来讲要大得多，特别在城市里头。 所以他就有一个可以极端的看法，他说城市是地球的癌症。 对， 你 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发觉我慢慢的越来越自省这方面好不好，约束自己用少一些， 对，消费少一点， 消费少一些，真的 用的少一些， 因为环保啊，我们的意识还是很小啊，中国人其实很重要，要生活得好，要有高质的生活啊。环境是太重要了。 对， 你知道我去巴黎哈，我老是崇洋媚外，他们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对吗？ 嗯， 我该怎么说呢？我真的是觉得他欧洲的月亮比中国清晰， 清晰 漂亮，这个东西 空气。 而且你觉不觉得在好像在巴黎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好像似乎是一下午在享受这个夕阳。它这个夕阳的这个时间呢，三四个小时。后来我回北京，我说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夕阳总是夕阳无限好，一下就没了？然后这个那个和平导演就跟我说，空气透明度，说你看我们这个太阳啊，很高很高的就不见了，因为空气里边 太不透明， 空气太差了。你对北京的空气差是不是也有感受啊？ 对啊，特别我的外国朋友，在北京的外国人，他们都常常 complain 投诉，这里空气这么差，怎么待下去？他们喜欢这里的工作，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有一对夫妇对我说，为了我两个儿女，我还是搬回香港好了。他们还是很喜欢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但是。必须要想办法，就是 要身体健康了。 对对，因为每一天每一呼吸都在提醒你，这里有问题。你看， 就说所以说你得考虑宜不宜人居住的问题。 嗯， 那你现在有个香港人，就你介绍给我叫陈冠中，陈冠中嘛， 对， 他写篇文章说不住在这个城市的不喜欢这个城市的100个理由， 对， 但是他最爱北京。可是他罗列了100个理由，北京这个地方种种的 有多 不舒服、不便利、不好的地方。 嗯， 可是他说，仅仅为了一个理由，就因为是北京， 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人，我喜欢观察的一种中国人的生活，哎，我就因为这个理由，我能忍受这一百个不变 喜欢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 好像爱一个城市，好像爱一个恋人一样，你可以为了一个理由就 又爱又恨。对对对，真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无法想象，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没有滇缅公路，八年的历史将如何书写？ 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了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 如烟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九天场，龙凤呈祥。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全球名人我访问，海信平板，名人之选。高清平板，博看好海信1080P。 用国礼平板看全球高清。Hisense。 体验葡萄美酒恬静生活，感受海底世界浪漫奇景，家里们在喜气中融入大自然之美，回到室内他们将如何发挥创意，传递对大自然的印象。美丽准备着，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200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由具有世界建筑视野的雅居乐地产赞助播出。 在我的这个 U 盘里啊，我一直储存着一天， 嗯， 我把它命名为我到北京以来啊北京最美的一天，就是今年6月9号。 嗯哼， 一场雨过后啊，哎呀，那个碧空如洗呀、啊、就是那个云层气象万千，我都觉得就是哎呀，那天我觉得有点像我在欧洲看到的那种干净的，你看看这个照片，我当时留着， 嗯， 你看，你再看下一张，就那天从早到晚我都在拍这个，我觉得这个云彩啊特别漂亮。你再看这个，你看你能想象到北京这样的这个颜色啊？你再看这样，哎，这种夕阳西下，你再看，哎，我们再来看，你看，就像这样的一种天气啊。 嗯。 我后来我就感慨，我在北京这么长时间，极其难得有这么。一天 看到天能够有蓝的时候，是吧？ 不是，就是说这么透明， 嗯， 这么干净， 干净， 碧空如洗，很难见到，这不是很悲哀吗？嗯、我又联想起啊，说最近，四川重庆50天高温， 嗯， 这干旱呐、 啊，对、嗯， 非常严重了。有人说这是三峡大坝弄的，是吧？但是呢，我看那个科学院科学家说了，不是，说是什么原因呢？台风。 哦，台风啊， 这台风就东南沿海的这个台风造成什么副热带高压，然后这个地方就持续的。 以前怎么打台风也没听过重庆有这么闹法呢？ 对呀、 啊，那就是说以后那边有台风要应该向重庆发警告， 以后就是沿海有台风呢，重庆就要发干旱警告了。对，得这么做。不过我想这个，你刚刚说这个城的空气好不好，这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嘛，就是说其实我们城市要的不只是一个土地面积。而且还需要耗用很多的东西来养活城市。 嗯， 你比如说，你说水要拦起来做大坝，空气也在被我们牺牲。所以这个城市啊，你看，我前几天还看一个材料，就联合国的这个人口署啊 ，Division of Population， 他做一个统计，他说明年2007年是个很关键的年份，因为到了明年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住在城市的人要比住在乡下的人多了， 那可毁了。 对，那就毁了。 不会，因为好像我这样的城市人啊，我最近常常在想，我要搬到郊外去。 对，是你这样的城市， 不是？ 但你要想想看，是大部分乡下的人都在涌进城。 我知道。 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多，还是民工多呢？对不对？ 当陶渊明也是要有条件的。 对啊，要有条件。然后呢，所以这城市呢，当它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出现问题就很严重。你比如说。